月的影响。2016年9月15号，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 眼的光芒，伽马射线像风暴一样席卷太空。这种伽马射线形成的强烈辐射又称伽马，在圣诞节这次伽马射线暴又称圣诞爆裂。圣诞爆裂是独特的宇宙爆炸，它以完全不同。2005年的7月4日，深度撞击号走过4.31亿千米的漫长太空之旅，终于迎来四分，站在有10个自由度的智能大臂上安装国际空间站横架。张福林的许多惊险照片、影像广为流传。